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哈佬啊，喂，嚟到第二节，即系讲完阿张超雄单嘢之后咧，喂，其实就应该要拉大翻成，即系成个视野。喂，你见到而家香港成胶着状态咁样，喂，政府睇落去咧，就真系完全唔做嘢，但实际上鸭子蛙水，甚至系令到喂前线警员同埋政府喂都开始有个裂痕喺度，你见到？ 我觉得佢呢个策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策略同埋部署。就是他要拖嘛， 是啊 ，OK， 即是配合翻头先我一次讲法，就是他要等到十月啦。 陈同佳放出嚟， 系啦，咁佢就系一来时间换取嗰个空间，唔好令到咧系大家每一日佢想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咧，你就骂声四起，因为佢每一次系无一例外咧系令到大家火上加油嘅。 系 嘛？见到个电视咧，就系咁想平埋去噶啦嘛。我哋已经 其实佢用嗰个策略就同占中个策略咧，其实一样噶啫嘛。吓，占中就系即系我哋要求佢即系政改嗰度撤回八三一啊嘛。 系咯， 咁佢咪一路拖你咯？ 不谈判 系啊， 吓不系啦，不妥协，不让步。 谈判都谈一次嘅，即系 不谈判，不妥协，不流血。 但系就一定唔妥协，同埋一路系啦，唔流血， 唔系 唔主动去镇压你，系啦。 嗱，如果你讲开流血呢一样嘢咧，我哋不得不咧，就係、是、即係回顧一下佢，我哋由6月9號之後嗰個抗爭啦，到上個禮拜日，應該係叫今個禮拜日啦，因為星期日應該係第一日嚟噶嘛，係咪？ 係 今個禮拜日嘅新城市廣場嗰一役咧，我今日嘗試咧將佢即係拆解咗嗰個時間性。我發覺有分三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呢一個嘅6月9號。到呢一个嘅6月12号为止，成个特区政府咧系用好强力咁咧系嚟镇压噶嘛，包括6月12号系最巅峰啦，6月9号或者系踏入6月10号嘅凌晨啦，系嘛，全部系见血噶嘛，嗱，当阵时嘅分析，我到今日我都认同佢，就系话咧，佢系要制造一个场面，第一有震慑嘅作用。你見到咁樣，你唔嚟噶啦，可能有啲人係嘛，你唔去噶啦，唔敢去噶啦。第二咧就係、是、打到你包一爬，咁咧係方便一個法案咧繼續上去議讀嘅。OK， 但係發覺唔奏效啦，甚至乎有啲人嘅講法就話韓正落咗深圳，禁制 ，stop， 停咗佢，大佬我而家要開 G20 啊！唔可以再俾國際傳媒乘機上下喺度抽水， 有花效果 係嘛？嗱，呢個係第一個階段。 嗯、 第二個階段咧，經歷咗咁之後咧，佢係完全係好平靜嘅，包括我哋圍兩次警總，兩次稅局。 唔係咁，因為兩次其實係唔同嘅，因為你喺12號即政府宣布去即係撤回嗰個修訂嘅時候咧，其實係政府急啊嘛。政府急。佢有个政府有个时间表一个 deadline， 佢一定要过一条法例， 好， 所以佢咪一定要强力镇压去震慑你咯， 冇错， 系啦， 即系呢个就喺12号之前嗰个阶段， 系啦系啦， 特别喺6月9号、6月10号凌晨再搭落去12号， 系， 我哋喺立法会嗰个 即係叫咩啊 ？MSD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協會所講嘅警察暴力啦，係咪？嗱，第二個單元啱我特登咁講咧，因為其實你係睇到一個咧嘅對比喺度。佢由十二號開始一路殺到去咧，甚至乎七一咧，係好似飲你搞咁。 因為 包括我哋6月16號嘅遊行咧，除咗開頭見到下啲差佬之外咧，係完全冇影嘅噃。 係啊， 避曬你風頭嘅，甚至你扶你咁樣圍警總。佢都好似由得你咁， 因为而家嗰个时间又个波又去翻我哋嗰度啊嘛，我哋而家基本上而家系我哋要求政府去做一啲嘢啊嘛，去应承我哋去成立呢、這个即系 调查 委员会啊，或者个五大诉求啊咁样，咁政府其实佢可以唔做，佢一路去拖你啊嘛，而唔系十二号之前政府有一样嘢要做。佢唔可以唔做嘅，一定要做嘅。咁佢咪要加强个镇压咯？而家唔使，佢唔需要。 唔系，但我觉得大家分析嘅时候咧，系要配合嗰个大嘅政治环境，即系同个 G20 有关， 系 同阿爷嘅 order 系有关系嘅，同个国际环境都有关系嘅。同埋阿爷考虑两个问题咧系重要噶嘛？除咗 G20 之外咧，即系俾国际传媒咁大肆啊，即系嚟攻奸我呢个老共。咁當然我哋覺得抵死啦，都心涼啦。 唔係香港人，亦都全球走去求救啊嘛，講緊。 Exactly， 就係講緊呢一樣嘢。 所以佢 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佢好關心係台灣係變咗天，無端端包括第一就係呢一個嘅蔡英文嘅對手 賴清德， 突然之間係即係一個屈你十。输到 民调，即系显示蔡英文好似超越咗呢、這个即系韩国瑜。 喺嗰个阶段，连韩国瑜都赢，搭个柯文哲都冇问题。所以我其实觉得佢突然之间系好 shock 嘅，即系所谓好惊讶。用阿兄姐个讲法就系、是，喂，所以佢喺12号杀到去 G20 嗰个阶段咧，就同我哋攞一个策略，就叫闷声发大财，饮你教，啊好啦， 同埋佢都想即系透过饮你搞去即系抹黑你啦，妖魔化你嗰啲人， 等你犯错最重要系， 即系等嘅你嘅时机犯错嘛，系咪？ 系啊， 即系因为有啲人觉得有啲啦吓，我哋未必觉得好严重，即系啲涂鸦啊、掟蛋啊，甚至乎一次又一次咁围警种咧，即系嗰个忍耐程度系低啲嘅，有啲人系。当然最后佢都估计错误啦，系咪？嗱，第二个阶段就系咁啦，第三个阶段咧就系七一啦。我觉得两个策略咧，你连结埋一齐睇，你觉得咧系好奇怪嘛？立法会你唔守，即系普通一个师奶都咁噶嘛？立法会你唔守，你走去冲入去呢一个嘅新城市广场。 哦，呢个系我哋近排发现嘅事啊， 都唔系近排。我就系点咧？我嗰晚咧就即系睇到比较夜嘅，我睇住卢伟聪。即系入医院咧，俾人哋问候娘亲啊，话佢扮嘢啊，嗰段嘅时候咧。我覺得佢俾咗個答案我哋，佢話你即係佢眼泛淚光啦，佢同埋隔離嗰個姓鄧嗰唔知乜乜係咪啊？我都成日都唔記得叫咩名，眼泛淚光咁。喂，我哋而家入去拘捕，我入去即係執行我哋嘅職務，你又話我哋，跟住咧，我而家唔守，你又我玩空唔成計，咁你即係想我點做？嗱，我跟住我就揾個答案。喂，對比嚟講。你應該係強力守衞呢個嘅政府嘅物業嘅、哦，立法會係建制嘅部分嚟噶嘛？喂，你嗰個反而唔守，你走去衝入去新城市廣場，你唔覺得好怪咩？即係佢嘅策略啊，喺成個部署裏面啊，而係嗰日佢直情係了解到我哋香港人嗰個嘅憤怒，因為點解我哋真係確實，即係我哋回歸翻第一節嘅講法就係、是，因為大佬我死咗四個人。喂，你仲系完全即系唔解决个问题？喂，我哋几愤怒啊！喂，大家点解嗰个所谓个 tolerance 就嗰个容忍性系咁高咧？就系、是、对啲后生仔以前话大佬，你掂一掂立法会条门，大家都关个虫啦。 系， 系嘛？反高铁嗰阵时已经系咁样啦，围一围嘅啫嘛。 新界东北都系咁啦。 嗯， 阿铭其中一单嗨嘢咪喺度叫啊嘛。 哦，系啊 嘛。 嗯， 喂，以前大家即系对啲嘢观感系唔同。嗱，我睇到佢第三阶段嘅策略咧。佢就係不斷喺度引軍入岸，就新城市廣場嗰個更嚴重就係咧，因為佢示威者嗰個情緒咁高漲，差佬佢成個同温層嘅人，俾人鬧咗個幾月， 黑警啊、死全家啊嗰啲咁嘅嘢，佢成班人咧係一個好一致嘅意見咧，就係諗住個打就點，焗殺新城廣場，任你搞啊，打鑊佢勁嘅， 關門打狗， 有得拉幾多你，你同我拉幾多， 嗯， 即係個總嘅策略嚇，即係唔好講細節嗰啲。 但問題呢一樣嘢亦都係違背咗即係警察對示威者一貫嘅嗰個玩法啦嘛。點解即係以往啲人係會咁支即係相對之下支持警察會鎮壓或者驅趕啲示威者，個原因係在於喂每次喺個畫面嗰度走出嚟呢，就係、是、喂啲示威者自己就唔根據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嗰個做法開始，然後差人先至進行驅趕㗎嘛。 同埋，我谂最关键嘅 我加一句先。所谓驱赶啦，因为我要回应呢个 point。以前所谓嘅驱赶就系、是嗯、你犯法出去散 band 啦， 系啊。 我唔系焗到你地铁又搭唔到，全部困兽斗喺度，根本就系漏打嘛。 我呢样嘢就其实我都系想讲呢样嘢。 sorry 啊，插咗你。 唔紧要，你其实我都觉得即系佢其实即系警察最近嘅做法，佢唔系想驱散嗰啲示威者，驱散，而系咧佢系。 冇 系啦，某程度上咧，佢系要回应警察基层内部嗰个不满。 其中个讲法咁啊嘛， 系啦，就几个讲法就系话咧， 提升士气。 系啦，即系我哋要揾啲人去打一镬嗰啲示威者。 但问题以往系唔会理会所谓嘅警察士气噶嘛，即系话喂你收到有人申请游行，你要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嗰一下，喂。即係例如土白，你就遞份不反對通知書俾我。喂，我已經係即係走去房嗰度，即係同你一齊飲住寶礦力，跟住攞一幅地圖，即係講話點樣可以快快脆脆收工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冇咗呢樣嘢嘅噃。 冇話差佬啦，我哋都希望即係平平安安去就平平安安歸來嘅啦。唔通我鑊鑊諗住同你打咩？ 咪咯， 係嘛？喂，唔通我哋下下即係走去平時就係健身啊？喺度练呢个格斗啊，大佬系嘛？我俾人想表达个诉求啫嘛。虽然你可以话我乜一事无成，即系搞咁多嘢都咁，但系呢个确实系和平请愿嘅最大嘅力量嚟嘅武器嚟噶嘛。喂，呢一镬好明显，上一镬你又引军入瓮咧，就等你有咁难就搞到咁难。好彩我哋啲人咧，绝大部分啊系醒目嘅，就系、是、咧我哋所谓嘅涂鸦，我哋所谓嘅破坏咧，同埋都系有。整个政治的信息是带到出来的嘛，是你告诉我的和平抗争是没用的。我最多就画回牧场啫，是不是又不是捅低你的差佬，是不是、 嗯、 喂，他就是想利用这些两个的所谓的 instance, 即是两个的我们完了的活动，就是请你入去第一单就是空城计任你玩。 嗯， 睇你玩到几时？佢都估你死都唔肯走噶啦，点知我哋又走？好啦，新城市广场无差别对待。哇！我估啊，我当日我唯一嘅后悔咧，我谂住自己以为冇嘢噶啦，走啦咁样。喂，原来搞到咁大镬噶！我估人生难得一见。 我哋有去嘅嗰次沙田。 唔系，我冇去到新城广场 啊！ 即系大家睇直播嗰阵时，冇谂到差佬会走去，即系以杀伤示威者、围堵示威者为目的嘅行动啊嘛，有。 唔系，所以同埋佢一样嘢好笑噶嘛。喂，你就算啊，嗰个差佬喺嗰个电梯俾人一脚扫落嚟，跟住俾人围突嗰个咧， 嗯， 后屘我睇翻之前个判断咧，我都觉得奇怪，佢一条友啊，起码走咗50到80码，系周围扫啊。 冲入人群嗰度开无伤啊嘛， 所以佢抵死嗰条友。 但系呢样嘢 俾人围突咧， 我有一 样嘢 唔好明啊。即系既然政府而家其中一个策略咧，就系想即系抹黑啲示威者啦，令到啲人觉得即系示威者系暴力嘅，冇咗个道德嘅正当性嘅。咁但系同时间喺沙田嗰个 case， 佢就派啲警察去围突嗰啲示威者。 咁其中一个讲法话就系振升佢， 提升士气。 系咁，但系你两者系有矛盾噶嘛？ 唔系，我觉得另外一个谂法就系点咧？佢例如你睇 TVB 就知噶啦，最近 BBC 都做咗个分析噶嘛。 系咁 ，TVB 嘅报道系好偏颇嘅。 喂，佢 个 偏颇程度系点咧？系八九成嘅 龙， 就系讲维达啦、断手指啦，甚至话即系假新闻就系话攞个钳甩咧，其实根本就系、是。嗰、那個鏡頭根本就係從同個示威者係搶緊個警棍， 係啊， 嗯， 就唔係話鉗佢嘅手指，不過屈咗落去， 喂 ，TVB 嘅角色系做呢样嘢嘅啫。 嗯， 但系你睇翻，无论系有线电视或者系 Now 都好啦。 嗯， 喂，佢调翻转头嘅，起码第一佢会采取一个平衡嘅，或者咧，因为你其实系一个所谓嘅按比例噶嘛。喂，肯定系俾你揼多噶啦，我哋大佬我哋喺度。 嗯， 尤其是你咁肥。仲一嘢發落你嗰度咩？起碼你一頂得頂得兩下，大佬我就 咁慢啊！最重要係走唔切啊！ 喂，佢如果佢製造嘅鏡頭，我覺得佢嘅目的就係咁。除咗話你話喂冇理由啊咁樣，佢要製造呢個鏡頭， 嗯， 因為佢要翻盤， 嗯， 兩鑊都係咁樣。我覺得佢同一個指向去做法嘅， 即係佢同埋即係新城市同埋六一二係一模一樣，即係要翻個震攝力，因為係圍咗兩次警總之後，令到基層嘅警員係覺得 士氣 啊嘛， 佢覺得士氣有影響到警方嘅士氣。 好簡單啫嘛，我睇到一啲基層嘅錄音，我唔知係真定假㗎啦。 嗯， 嗰班友仔係興嘅， 興梗係興啦。 因為嗰班同温層嘅差佬咧，即係一來有四分一係魏俊仔啦， 嗯， 跟佢統計，即係其實冇乜老人嘅，簡單啲講就係、是， 唔係即 係佢哋嘅講法係點咧？佢話你老個個禮拜都玩啊， 嗯。 因为老实讲，你真正系人够有武装力量嘅差佬，其实都系嚟去都系五六千友嗰度嘅啫嘛。 系啊， 喂，佢你个个礼拜都玩，佢系兴喎。原来我终于 feel 到佢点解佢哋会咁兴，即系一条友，即系嗰条友俾人落单嗰个差佬咧，其实都戆居噶嘛。 嗯， 你系佢点会？喂，通常都起码四五个喺度顶啦。 嗯， 喂，大佬，你出事我起码拉住你先啦，大佬，系嘛？点知你会唔会跌咗个警棍，跟住系咁俾示威者喐噶？喂，嗰条友根本佢系攞到我哋嘅心态，亦都攞埋差佬嘅心态嚟整个局出嚟啊嘛。 嗯， 喂，你净系一只手系拍唔响嘅，净系得示威者。 系， 正如六月十六号咁，我哋二百万人冇差佬嘅时候，即使我哋原来只系嗰啲喺度围嗰啲路障啊，喺度搭嗰啲铁马啊，搞嗰啲水马啊，成嗰啲，后屘都自己收啦。 嗯。 因为差佬收兵啊嘛，佢咪最多派个谈判专家出嚟，好声好言相劝咗，喂大佬要开车通路啊，大佬。 班泛民议员都叫你走啦，讲真，其实绝大部分嘅人咧，就除咗去睇梁天琦放映会之后，嗰班所谓示威者根本系喺新城市广场嗰度食完饭，啱啱行出嚟，咁你又喺度围堵佢啦。 唔系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成个由七月一号杀到落去新城市广场呢、這个第三个阶段嘅策略咧。 嗯， 引軍入瓮，就製造嗰個咁嘅場面咧，都係有指標性的。其實係類似我頭先講嘅九同埋十二號嗰個情況嚟嘅，震攝製造一個咁嘅畫面。呢班係暴徒，嗱佢唔係要 convince 我哋啊，佢唔係要說服我哋呢啲咁嘅人啊，啲心。 佢係要說服一啲即係淺黃或者淺藍嘅人 嘅群眾， 係啦， 因為佢要逆轉個民意啊嘛，佢要將個玩翻轉頭。我唯一解釋到佢就是、喂。是从来未有的，哪有即是当权者是这么契弟的， 不是林郑咯，不是就是个传言所讲咯，喂，即是林郑最渴望见到有警员入号员啊，咁佢就翻盘啦，咁佢就可以趁机巩固权力啦。 不是，这个就是我唯一解释到的理由，点解佢要需要用咁嘅部署，是吗？喂，那个陶辉都喺度㗎， 嗯， 是吗？嗱，当然你话当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小枝节，導致到啲差佬咁湧入新城廣場咧，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佢哋過嗰個咩沙田中心廣場啊，或者係好運中心嘅時候咧，有好多普通市民嘅大叔阿嬸咧，就乜鬼嘢都飛落去啊嘛。 嗰個係講緊， 所以佢要衝入新城廣場。 我覺得佢衝入去咧係有部署嘅， 絕對係有， 係有部署為新城廣場。 如果唔係，你冇理由叫地鐵係唔停沙田站啊嘛。 嗯。 如果你係頭先我嗰個解釋係一個意外嘅解釋，是就係咧你差佬見到你包仔喺上面掟嘢，咁我衝入嚟拉你。喂，老實講，諗深一層，我掟完咁多人喺度，你衝入去都拉唔到我嘅啦，係嘛？我熟㗎係嘛？我唔識走㗎。第二，你點 identify 啊？咁高，你除非你影住嘅啫，仲有無線嗰啲燈射住喎，認到人個樣喎，認到我個樣。 但係講翻嗰個狀況先，係你當時講緊係5:50，係差佬開始喺外圍，即係嗰啲咩沙田瀝源游泳池嗰啲咁地方， 元和路 係元和路開始進行圍堵啊嘛，圍堵啲人唔知點走嗰陣時，驚咪開始走去揾物資，希望可以抵抗班差佬得一陣咯，咁解嘅啫。 唔係我完全係解釋唔到嘅原因就係咧。 你个游行都未完嘅时候，你就喺个泳池，所谓嘅元和路嗰度咧，系荷枪实弹咁样咧，全部系做晒防暴，好似系同准备同我哋开拖咁。 系啊， 封完元和路咧，听讲咧两边都封埋啊嘛。 嗯， 我哋嗰条路唔识啦，因为我好少去沙田啦，而家都。咁你焗住都有咧，就传嘢。啊，蒋丽云嗰个说法咁啦，就话好有组织嘅，又有手势，又成嗰啲咁嘅嘢。 系啊，守十字路口嘛话。 喂，根本你喺嗰刻用翻头先你嘅讲法就系、是、咧。预备同你开，点开呢？焗你入新城市， 嗯， 我要呢个场面，得，唔使带号码 number， 我亦都唔会追究，打得几多得几多。 咁但系其实咧， 所以咪有两个小台咯。 嗱，其实我觉得呢样嘢会唔会即系显示政府咧对于嗰个主流传媒嘅控制有个信心？因为如果佢控制唔到个主流传媒，呢个传媒演。即係顯示到警察嘅暴力係咁嚴重嘅話，其實會影響到民意啊嘛。 但事實亦都話， 但事實上其實顯示到佢控制到 TVB 係控制得幾好嘅，即係 TVB 係幫到 忙㗎， 幫到忙嘅，真係幫到好多忙嘅。 唔係因為佢認為佢係完完全全控制咗 TVB 嘅時候，喂， 如果 TVB 係失控嘅，好似撈咁樣嘅，佢就未必。咁樣做， 但佢亦都係控制唔到其他嘅傳媒。 老實講，我諗到佢嘅心態嘅。而家咁樣兵行險著咧，你點都要用㗎啦。喂，我都輸到連底褲都冇，係嘛？喂，你林鄭月娥嘅民望唔見咗66%，接近七成啊！大佬，嗰啲基本上係基本工聯會嘅擁趸嚟㗎。嗰啲深藍嗰啲 30%咪就係深藍咯，嗰30%到30%。 喂，阿哥，喂，我有咩再輸啊？喂，嗰啲係咪都聽我講㗎啦？系咪？我而家就系要影响你多少少？头先你个描述， 起码翻四成啦，起码翻40%啦，起码都吓。 喂，玩得几多得几多？ 唔系，但系你又要睇清楚，或者系喺星期日，你讲新城市广场之前，喂，系仲有一个记者集会噶。喂，记 成千有噶， 系啊，有记者游行噶。喂，嗰班喂好多，其实系嗰啲暂时休班嘅 CCTVB camman 喺里边噶。亦即係話，喂，其實嗰班差人，佢本身係政府控制到 CCTVB 嘅高層，或者係控制好多親共團傳媒嘅高層，但問題前線嘅人一早已經作曬反，係同差佬嘅關係極差㗎。 唔係，同埋你諗到一樣嘢㗎，你事後咧，你睇一啲網上媒體又好，或者佢哋嘅即係傳聲筒都好啦，佢咪整一啲假嘅斷手指嗰啲相咯，問翻幾年前嗰啲啊嘛，係咪啊？你又俾人踢爆啦！跟住又話攞個剪鉗啊嘛，嗰、那個假新聞咧、就連港台都報埋噶嘛， 係啊， 係咪啊？即係 其實咧嗰、 那 個嗰 啲 嗰個手指就係、是、即係骨就應該斷咗，但係就冇話成個手指甩咗出嚟就冇嘅，應該就 好彩而家呢個世界咧，大家揸住部電話都可以做 camera man 啊嘛，都可以做攝影師啊嘛，大哥，喂，你睇到個前因後果，佢係真係咁樣揸落你嘅眼度啊嘛，咁你自然反應就一定係會 係啊，即係掙扎啦， 掙扎噶嘛， 係咯。 系咪？你估我真系想咬你咩？所以呢个 point 咧，如果佢告佢咁样，即系咬断手指嘅袭击咧，可能系打得甩噶。不过当然咧，佢夹杂咗其他嗰啲又难搞啦。 所以你咪讲咯，喂，即系咬断手指嗰个应届港大毕业生，喂，即系你本身都系谂住佢唔会有保释噶嘛，但最终法庭都俾佢10,000元保释走咗出嚟。 我以为九成冇保释噶。我真係以為九成冇保釋 即時還押噶嘛？ 以往我對即係法庭啊，近呢兩三年嘅經驗咧，佢一定係即係喐你噶嘛，一定俾你拋兩三個禮拜或者個零兩個月，跟住等於坐監咁滯噶啦嘛。啊，今次奇怪喎、啊，收咗 passport 就即係教得咯、啊，係咪啊？但係我講得太耐啦，我哋有少少重心，其實想講，我覺得差佬咧，我從星期日定星期一咧，睇到援助級協會嗰個聲明，嗱、我哋唔好睇佢啲枝節啊，鬧我哋暴徒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咧， 一定要講噶啦佢。 佢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是，喂，你冇理由，呢個係政府同示威者嘅矛盾，甚至乎同反對派嘅矛盾，冇理由揾我差佬嚟做磨心嘅喎。嗱，成篇文嘅主旨係講呢樣嘢啊嘛， 係啊， 再加上咧。我剛才唔記得咗攞幾段出嚟俾大家聽，即係差佬嗰啲情緒。剛才我都有描述咗少少嘅咧，好興㗎嘛，係咪？ 係 咯。就話有我哋搞啦，咁樣係咪？咪由佢哋囉，你冇理由搵我哋頂㗎，一日就翻返曬總部嘅成咁樣。喂，我就睇到而家有機喎，因為點解呢？對當權者嚟講，國家機嚟講， 唯一嘅鎮壓工具，除非你出解放軍嘅啫，就係差佬啊嘛。 嗯， 嗰班就係最容易俾你點，因為佢哋又要有紀律噶嘛， 嗯， 上而下領導噶嘛，係咪？唔可以違抗命令，要服從噶嘛。 嗯， 好啦，如果佢哋而家都咁講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食佢住佢西上喎。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所以唔好走去出嚟同 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嗰啲即係示威者其實應該停一停，即係唔好再去挑釁啲警察住。 唔係喎，調翻轉先，即係係應該要有一個行動，但我哋係真真正正亦都要搞翻個我哋嘅撐警集會，我哋係要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係啦， 係啦，喂，我哋先係真撐警啊！講緊 7月21日，我覺得咧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你即係真係公允啲講咧，你有冇理由淨係查差佬嘅？咁你咪查，唔好話查人啦，查成件事得唔得啊？ 我哋還原送中事件咯， 還原成個送中嘅問題。 即係我哋都即係你可以話間接俾翻個公道啲警員，因為唔係我哋即係落我即係最終個決定。 嗱，我哋唔係對待人前， 唔係警察， 大家唔會，我而係覺得 高層啊。 我而家呢個時候，我係要借力打力 嘅。 係。喂，你而家唯一嘅依靠。是阻止我哋能夠即係由和平示威集會嘅就係差佬嘛，甚至乎你借差佬同我哋打一鑊嚟翻盤啊嘛，嚟逆轉民意啊嘛，問我拉攏咗佢哋，正如而家好多差佬講噶，有得佢哋行啦，我哋留守總部啦，真係有人報警打爛玻璃嘅時候，有個途人即係俾示威者揼嘅時候，我哋先介入，喂，我唔係好有合理性咩？喂，差人做呢样嘢噶嘛？你唔系 suppose 中立嘅咩？喂，关你咩事啊？送中条例系嘛？过唔过系立法会嘅事，系呢个特区政府嘅事。你作为公务员，你系执行紧嗰个职务，就系维持公众秩序。你最多做一样嘢就系，当我行使我嘅权利嘅时候，我唔可以阻住其他人行使佢嘅权利啊嘛。例如有车过嘅，真系我哋唔系咁多人咁，咪俾个车过先咯。系咪？我冇理由入到新城市广场，我容让我哋自己嘅示威者去打烂呢一个人哋嘅名店嘅玻璃噶嘛？跟住入去乱咁偷嘢噶嘛？咁呢个我哋又咩晒啊？咁我哋都冇呢啲嘢，你冲入嚟做咩？关你咩事啊？我同林郑月娥嗰盘数，你做嫁娘啊？大佬话听讲就系、是。 咪俾人拎咗嚟做挡箭牌咯，所以咪就係话，喂，其实大家个诉求就非常之明显㗎啦，还原送中事件，喂，係先至係真真正正还差佬个清白。林郑月娥所讲嘅唔会出卖警察，其实佢做緊呢啲咁嘅嘢，每日都有出卖緊警察。 其实佢讲唔出卖警察呢下呢，就係、是、令到啲警察喺新城市广场嗰日係肆无忌惮去揼啲示威者。OK， 我撑你嘛。冇 number 亦都唔嘈 ，OK？ 你猛问佢，俾个委任证亦都唔俾你睇 ，OK？ 咁咪纵容你自己嘅公务员或者系警察、纪律部队系乱咁打市民。 所以去到而家唔应该要讲林郑下台，我哋应该讲逮捕林郑月娥。喂，大佬最少要告佢浪费警力先啦，系咪？ 喂，其实系浪费警力噶，系咪？你睇下嗰日，喂，游行未完啊，你已经扎晒马。如果我參加過咁多年示威嘅，都應付咁多年差佬嘅人咧，你差佬行開就得噶啦。好似嗰啲 唔係，其實嗰日咧咩都唔做咧，嗰啲人就自己散噶啦， 梗係啦， 就係呢樣。 喂，就算 冇嘢，嗰日又冇嘢好趕急要做嘅， 就算你有1000多友逼住到元和道，咁又如何啫？嗰度又唔係彌敦道， 係啊， 嗰度又唔係下角道。 你咪由得佢喺度封住咯，喂，仲好制造舆论话你阻街添。 啱啊，喂，去到嗰阵时警力就真係有效运用啦。喂，去到而家，喂，成个部署咪话俾你听，喂，即係喂警力系完全喺浪费喺呢啲咁嘅事件嗰度。喂咁以后喂搵咩人保护我哋嘅生命财产？喂，其实好恐怖啊，成件事系。 嗱，我过咗一个礼拜啦，我上个礼拜咪正正讲一样嘢嘅。我话我俾人盗用咗几千蚊嘅信用卡啦，好在我已经醒目嘅，即刻打我去折噶嘛。 系啊。 我到今日都未得闲去报警啊！除咗唔得闲之外咧，我喂大佬，你冇玩我噶，玩我几个钟头噶，因为认得我，大佬。 唔系最重，但 喂呢个系我哋对个制度嘅信任、不信任嘅一个体现嚟噶。 但亦都系个问题嚟噶。喂，你咁样讲咗之后，喂冇人 follow up 嘅， 咁啊唔 follow 唔出奇。咁我而家唔系咩特别嘅人物啊嘛，大佬。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一般市民大眾，好似好運中心啊，沙田中心廣場啊，嗰啲咁樣嘅踢住拖嗰啲阿叔阿嬸咧， 都嚟咁指罵你嘅差佬嘅時候咧，喂，你哋都好自己反省下。所以嗱，今日有另外一篇啦，有個白衫啊嘛， 白衫係啊， 個督察啊嘛， 嗯， 亦都係正正講緊原助級協會嘅問題。佢、嗯、今次更加明顯嘅，佢話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嗯、即係用翻我哋嘅口號嘅。 嗯， 喂，我冇理由企喺你林鄭月娥同示威者中間，跟住因為你唔喺度，就我就變咗你嘅替身。所有嘅差佬變成我哋示威者發泄嘅對象。喂，老實講，喂，我都幾係衰人，我都見到啲差佬，我都想孖佢啦，係嘛？係嘛？都想兜巴升落去啦，係嘛？見到嗰個差佬咁俾人一腳硬我，跟住圍揼，都有少少啫嚇。後期好後悔嘅，都係啲心涼啊，大佬。 大問題就係、是，即係差佬嘅紀律部隊，或者佢唔可以即係公開投訴林鄭月娥呢一樣嘢。佢結果咪要運用到即係《蘋果日報》或者其他嘅傳媒走去投訴林鄭月娥浪費警力咯。 咪咁呢樣嘢好危險嘅咯噃。喂，你如果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咧，林鄭月娥嘅管治咧，你都係推向死亡嘅噃。某程度上嚟講，如果差佬咁嘅反彈。喂，今次我老實講，我真係撐原助級協會嗰個聲明嘅喎。喂，關我咩事啊，大哥？你走去立條咁嘅惡法，你揾我嚟走去擺前線，跟住你落啲咁嘅 order 俾我，我懷疑啊，我真係懷疑。我同阿細良都異口同聲講，喂，究竟係咪而家西環處理緊警隊嘅問題㗎？ 哇，呢、這個好呢、這個好玩啊！呢、這個 唔係，其實咧， 個部署係咪西環落㗎？ 第一就係西環對於警察嗰個控制咧，就一定有一部分。你睇翻警務處長個任命。警务处长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嘛、 嗯嗯、 即是由林郑提名啦，但他要中央委任才得的嘛，所以中央是直接对于警务处长是直接影响力的，这个 不是 制度上已经是这样 的，间接都已经有了， 间接上更加不用说了，即是渗透啊，各种的影响力啊，这些实有啦。 六一二打后林郑月娥失晒踪之后，喂，走出来林郑月娥第一个即係傳言中嘅公開活動，就係喺禮賓府嗰度就跟同埋盧偉聰、李家超一齊接見四大公會。喂，四大公會裏面嗰啲莊員啊，九成九都係西環陰點咗嘅人啦，係咯， 係咪啊？做曬品格審查， 嗯， 唔係我哋港英年代嗰啲，係老共嗰啲品格審查啊，大佬。 黨員資格， 冇錯，隨時好多條友都係啊，我懷疑啊，地下黨員嚟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唔係正常咧。我哋搞咗香港有社會運動以嚟，由70年代到今日，喂，都唔係咁嚴重嘅。即使話威理嘅年代啊，即係我即係嗰陣時候十歲都未夠嘅時候咧，大佬喺呢個咩 喂，你釣魚台嘅時候，嗰啲鎮壓釣魚台都冇咁而家咁犀利啊！唉， 嗰第一冇防暴警察， 維園嗰次打人都冇咁犀利啊！呢個黎明做呢個咩玻璃之城嗰個都冇而家打到咁勁， 攞支棍出嚟啫嘛！即係當然嗰陣時候應該都好暴力啦。 唔 係， 即係當然啦，你同六七就都仲係爭六七。一啲嘅，但你同70年代比就一定勁過70年代㗎啦，真係就。 哇！而家癲到有人即係利用 Telegram 去到涉呢個警隊高層盧偉聰、李家超、林鄭月娥、鄭若驊嘅手機 number 啊！你真係大鑊到。 喺差佬嘅 Telegram 群組啊！ 等下先，唔係喂，反送中 Telegram 我行我。 係、哎、唔關事，唔關事。 係啦，係。 好啦，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